好，我哋翻嚟第四节咯，但系就未到解放军啦吓，咁我哋咧就继续讲，咁咧就今次咧就讲啲新型武器啊。好啦，咁我讲啲新型武器嘅话咧，咁我哋首先咧就讲呢一个雷达嘅情况啦。咁我哋讲到雷达咧，就不得不提咧，就呢个台湾咧，原来咧佢哋咧近排咧都出咗一个叫做修法分离多机雷达啦。大家听个名咁知咩啦，系咪？咁一个重点咧就系多机，系咪？咁多机咩意思咧？其实多机咧即系代表咧佢系有唔同类型嘅雷达一次过摆埋一齐。好啦，包括咩？包括有主动雷达啦， 系 被动雷达啦，即系呢啲咁大家比较会熟悉嘅雷达咯。 系 咁咧，讲到咧啲如果有唔同嘅雷达嘅组合有咩好处咧？因为咧，如果咧你可以分咧唔同嘅波段啦，或者唔同嘅组合咧，就冇咁容易俾人干扰到啊。 系 咁，所以咧，如果人哋出一部电战机嚟干扰你啦，咁可能佢都会集中去一个某个波段啊嘛。即系咧，美国咧就嗱有1-7啦，或1-8啦。有啲係 UHF 啊，有啲係可能有個某個 megahertz 嘅數去冚你㗎嘛。咁如果你呢多唔同嘅組合有主動被動呢，其實就第一俾人冚嘅機會小啲啦。第二個情況呢就係咩呢，就因為主動雷達同被動雷達收嘢唔同啊。主動雷達呢就大家知道我就即係你先放咗啲嘅 radio wave 出去啦。跟住呢如果撞到嘢就返返嚟㗎嘛。咁當然睇返你個敏感程度幾高啦。另一個呢就係被動雷達，被動雷達就唔放 radio wave 㗎嘛。唔放無線電波，佢齋收㗎啫。 即係收音機 喎。有啲似呢我哋講呢潛艇喺水下面呢未齋聽嘅。 聲納。 有聲納但有齋聽㗎嘛。 有齋聽㗎。 齋聽就似呢隻囉。被動囉。咁齋聽呢即係如果呢個被動佢又係可以做到好 sensitive 嘅好敏感嘅。咁而家呢佢做呢一個呢聽講呢通常被動雷達呢依家玩咩嗱大家記不記得我哋上集講瑞士一個被動雷達。嗰個瑞士嘅被動雷達話自己可以偵測到 F22 嘛。 哇。 話啦。 哇。 咁但係瑞士嘢都有啲可信啦。 咁但係瑞士咁你 F, 點你偵測咁 F22 都可以唔開主動雷達㗎嘛咁你都偵測唔到佢㗎。 所以呢如果理論上呢 F22 點樣會人哋會開呢就是、你要派架預警機上去預咗要死嘅領啦又。有死嘅角 唔 派架预警机出去。跟住你架预警机呢其实有机会周到 F22 嘅。咁、 哦、 F22 呢可能就开动雷达呢然之后点呢即刻搵佢出嚟啦第一。第二个就同总部联络啦。喂我应该点啊嚟人出部预警机喎大佬我要点搞啊。就把握呢啲少少嘅时间你嘅少少信号流嘅时候就捉到你啦。但係你其实呢都难因为你预警雷达系唔喐㗎嘛。所以其实呢你都要好近先做到呢件事啦。系啦，讲紧最近都要几百公里啦。好啦，个情况咧，依家讲翻呢个咧，就如果台湾咧，大家知呢个攞嚟对付咩噶啦嘛？如果你用到被动雷达，加埋啲上阵列雷达，其实成件事咧对付歼20嘅。系啦，歼20。咁啲人就咁讲，咁点解用呢个对付歼20咧？因为咧歼20咧，大家知系号称隐形啦。 号称 系啦，咁隐形得嚟咧，大家记得咧就系佢嘅隐形系唔系360度隐形噶嘛？ 机头隐形。 系啦，呢、這个 Alex 或者机头隐形啊嘛。佢側面冇咁隐啦，我当你側面隐形啦。 系 个最弊就个机个 pat pat 超唔隐形噶嘛。 系 一个 pat pat 咧个红外嘅特征系超高噶嘛。 同埋佢嗰个 冇经特别处理噶嘛。 垂直尾翼都系差啲噶嘛。 虽然佢都有做到10几度嗰个情况。 系，但 系 但佢成只转噶。 但系佢可以传动嘅。 传动啊。 传动嘅。咁点解啲人就话点解佢个尾翼要做传动啊？ 点解咧？灵活啲啊？ 推力唔够嘛？ 推力唔够。 咁你咪要靠其他啲机动嘢去搞咯，气动嘢搞咯。其实个引擎唔够劲啊。美国点解唔使搞咁多？因为引擎净系个引擎佢转已经够啦嘛， 即系转吸已经够。 上下嗱，又所以人哋向量喷嘴啦。第二个就系佢向量喷嘴得嚟个力又够啦。所以佢点飞？ 即系靠吸力就够，佢就唔使靠全力转啦。 唔使咁样咯，所以咪变咗唔会干扰到嗰个雷达嗰个反射自面积嘅情况。 O、okay, K， 明白。 系啦，所以就好劲嘅。咁咧，讲翻呢个歼20咧，依家啲人就话歼20嚟紧啦，其实应该解放军话自己先讲系嘛，我暂时卖个瓜子先啊。咁但系咧，就总之咧，呢部雷达咧，据说就专系攞嚟针对歼20，因为佢有个被动位嘛。 系， 咁被动就唔会透露到自己，咁主动就可以扫翻你嗰啲歼16啦、歼11啦、歼10啦。 系， 如果你中意出歼7啦、歼8啦都得。 呢个自己做噶， 中科院自己研究噶。咁、哦、但系当然你嗰啲料咧，就梗系又要问翻鬼佬买啦。咁、 哦、 但系佢自己有一个研究嘅角度，其实中科院咧嘅出嘢唔差噶。我哋之前讲红二医或者我哋讲红三啊，红三咪就系中科院搞的。医生唔差嘅，其实中国人咧个脑袋咧就真系唔系差嘅。 佢只鸭翼都好明显吓。 哦，咁啊系啊，即系歼20嘅鸭翼系嘛？ 系啊， 即系我哋系咪成日讲话佢系米144嘛？ 系啊，米加44， 米加44嘛。咁所以就即系会有少少呢啲咁嘅情况啦。 嗰阵时米加44都冇谂住隐形。 哦，嗰阵时我估佢都系讲操控性嘅啫。 系咯、啊， 系嘛，白色嘅嘛嘅嘢。 那个成个福提噶嘛， 福提啫系嘛， 机嚟噶嘛， 但系就已经俾人 ban 咗啦嘛。 因为有苏五十七啊嘛 ，T 五十啊嘛， 咁苏五十七真系靓好多， 系啊 ，T 五十真系靓好多， 系啊。 同埋你觉得个气动设计咧，虽然佢冇话用 DSI 进气度或者 S 型进气度啫，但外形似比较隐形啲啊。 我睇得翻啦，应该有半级， 应该咩 啊？个进气度有半级， 有半级嘅， 系啊。 少少， 少少，少少，半级系啦， 但唔够多， 唔够多， 唔够多，都系出事。佢哋话佢哋个隐形陀波会加多啲， 系 同埋话等离子隐形啊嘛， 等离子隐形，自己都隐形，自己都隐形埋啊嘛。 知啊，即系等离子隐形太先进啦，我都唔识啊。 即系隐形到连个司个机师都睇唔到个机啊嘛。 国王的新衣，国王的新机，哇，新到咁我就唔识啦，真系。嗱唔紧要啦，我哋讲下得。嗱呢个咧美国陆军啊。嗱，美国陆军咧嚟紧咧，佢哋话咧会战场隐形化。 系， 咁佢哋话咧咩咧？就系佢哋啲衫啊。 系， 咁大家知啦，就其实咧美国陆军咧就佢哋啲衫咧就迷彩得嚟咧系好多只款噶嘛。 系， 我觉得佢哋好似 fashion show 时装嚟 嘅，佢哋真系好多噶。 即系得闲去旺角游下，你睇下人哋啲美军军服真系多你系 多到好似拣唔拣时装咁咯，佢 catwalk 噶嘛。 系， 咁但系如果你去俄罗斯同大陆咧。嚟嚟去都系嗰啲款咯，类似 清一色啦， 系差唔多。喂，好滚啊 ，Alex！ 佢哋话咧，原来美国陆军咧，一个新嘅研究咧，佢哋个题目系咩咧？系啲衫系要吸雷达波嘅， 哇！ 好似啲军机咁嘅， 咁犀， 好劲啊！佢哋话咧，依家战场嗰啲雷达啊，地面监视雷达啊，依家好多啊，度度都有啊，所以咧，你一定要咧，令到嗰个匿踪啊，或者我哋叫隐形嘅情况犀利咯。 咁咪俾人攞件军服，咪俾人 copy 咯，依。 咁人哋唔会用你军服噶嘛 ？Suppose 应该。 学你物料嘛，学你物料嘛， 都系嘅，有机会嘅。咁佢哋讲咧，就其实个难度在于咩咧？就难度在于嗱，你又要吸波啦，但你又要适合战场使用，例如透气啊，要够柔软，啲士兵会觉得硬， 同埋可以挡到少少破片嘅碎片嘅， 系啦。跟住同埋咧个温度又要零下至到四十度，即系沙漠又得，去到俄罗斯又得咁样。咁所以咧，听讲咧就话好复杂嘅。但系咧，嗱，我要问翻 Alex。大家有冇留意咧？解放军嗰啲军服啊，系咪一格格噶？ 系 起格噶嘛？ 跟住数码咪。 跟住我啲 friend 话乜乜解放军佢哋唔着衫嘅咩？要帮佢哋打格仔。 数码马赛鞋。 跟住我唔系，系人哋一啲军服咧正起格嘅。 系 咁，我要听 Alex 讲，点解要起格咧？点解迷彩同 埋佢嗰种迷呢叫数码迷彩？ 系 咁格格嘅，其实点解咧？就话即系你。普通迷彩咧，远近睇咧， 近睇就瓜啦啦， 好大，反个分别好大嘅。 系 咁，但系如果你系数码迷彩咧，就算而家啲军机啊， 系 坦克都系数码迷彩噶。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点解嘅咧？就话计到数，就系佢即系远睇同埋近睇咧个效果差唔多。 哦，即系所以拉翻匀咧条数低啲啦， 因 为远近同近睇都差唔多。 系啦。 我估其实近睇一定差啲噶啦，不过远睇好啲， 睇好啲。 但之前咧就远睇咧就吹喇叭，近睇就夸啦啦，所以唔得啦。咁啊，一直要起格。 啊 系。OK， 其实我对我嚟讲咧，我只不过觉得系起咗格之后咧，平均肉酸咗。 系。 系啦，咁但系咧就远睇都仲要少少保障。 去打马赛克嗰啲啊？ 马赛克即系我 friend 呢单嘢真系好搞笑。好啦，咁咧就听讲话咧，俄罗斯嗰边咧，原来佢哋个战服咧。佢哋讲噶吓，喺雷达度睇唔到噶，即系你真人见到我啦，喺雷达见唔到我噶，系咪咁劲啊？ 唔劲， 系啊， 鬼嚟嗰啲， 系啊，咁大家听住先啦，呢啲鬼影部队啊，系嘛，好鬼劲啊！好啦，另外又讲翻俄罗斯啊嘛， 咁俄罗斯咧，咁战机唔隐形，反而步兵隐形咁得意， 哦，咁步兵细啲啊嘛， 咁即系话佢全个咁个机师着咗隐形战服得啦。反映到架机好似冇人揸咁嘅， 喂咁啊唔得啦！咁你嗰个头盔都要起格喎， 系 氧气罩都起格喎， 系咯要。 好啦，讲翻啦，嗱，另外咧就俄罗斯咧近排咧佢哋咧好积极研究一个，大家听过就叫 S 五百啊， 系 嗱，大家咧嗱有啲 唔系 Benz S 五百啊。 啊，咁梗系唔系啦！大家要注意，就系咩咧？就系我哋之前咧，系咪讲中东咧，讲叙利亚咧？嗱，我哋有啲网友咧，不停质疑啊，不停质疑 S 3 8同 S 4 8嘅威力啦，进而咧再质疑我哋大陆嘅红旗九啦， 系 咪？咁我都明嘅，即系大家呢种咧质疑咧，其实系有 根据。算啦，呢啲我系不停质疑，因为唔射过系冇人知。 系啦，因为咧，我都系嗰句，你嘅质疑咧，永远都有你嘅道理嘅。 系啊， 但系因为人哋咧死都唔射咧，你又质疑唔到佢。 系啊， 系咪？咁所以咧， 即系好似男人有规嘅咧，唔做嘅，嗰下你 你又点知道得唔得咧？系咪？我都唔做，系咪？ 系咯， 好啦，嗱，咁咧，我哋讲翻 S 五百啦 ，S 五百大家注意咧 ，S 五百咧其实情况，咁首先系咪个探测距离系五百公里咧？ 系， 唔知啊， 佢话啫， 佢话啫嘛。 S 五百一五千 CC 咧， 唔知噶 嘛。咁讲啊，嗱佢依家情况咩咧 ？S 五百咧，大家知咧就系、是、S 四百其实已经好劲啦，即系讲紧系400公里防空嘛，其实 系 好鬼劲嘅。同埋咧最紧要嘅就系佢系远、中、近同埋高低空都搞得到嘛。而家听讲 S 五百咧系串到点咧？系串到咧，如果你连太空嗰、那个即 系 叫近啲嘅太空轨道咧，在地轨道，你过嚟对付我嘅嘢，我都系截到你啦。 哦， 其实咧感觉咧，大家开始会觉得佢有啲似美国嘅 GMD 啊、 嗯，有啲 有啲似噶啦，有啲成型噶啦。但系咧，当然咧，大家就话普京大帝咧，其实就话 S 八一定要完成，其他可以放松啲 ，S 八一定要。咁大家就谂系咪怕死？即系咧，第时如果咧你侵略咗乌克兰，成个吞并，跟住咧人哋咧就会所有向住莫斯科射咯，系咁射你咯，跟住你顶唔顺咯。其实佢哋咧莫斯科近交咗唔知6个营噶啦，已经好劲噶，即系其实佢哋系防空防得好犀利。但系依家要做埋 S 五百，就谂住做滴水不漏啦。 哦， 系啊，咁普京先会安心。 咁啊，饱和攻击嘅啫，到时候 都系咁冇噶啦，一定预系护顶噶啦。 咁即系全欧洲加埋美国一齐嗰天系 吓。 喺北极咁度互相交剑噶咯， 系交剑啊！但系大家要注意、啊，因为咧美国嗰啲多潜艇啊嘛，你谂下系咁射巡，系咁射呢个 Tomahawk， 仲要可以系唔使射核弹添， 唔使周射， 同埋 Tomahawk 都系载核弹噶嘛，自载核弹，所以好鬼危险噶，所以可能咧佢咧自己咧就觉得危险咯。另外一个咧系咩咧？另一个咧就叫做 RS 24啊，呢个其实咧。系攞嚟取代白羊噶， 系 大家知白羊其实都劲嘅，啲白羊咧讲紧系咩咧？系讲紧有10500公里度啦，大概即 系 其实一定 cover 到美国嘅。但系而家呢个咧叫阿尔斯啊，咁呢个咧我想讲咧，旧年嗱我冇记错就旧年唔知9月10月啦，试过嘅，系试到咧系咩咧？系试到咧系由俄罗斯嘅西射到俄罗斯嘅东啊嘛。 哇，好远、哦， 射到好远啊， 即系三分 成功咗嘛， 翻三分一个地球咁远、哦。 其实就讲俾你听，我炸先系隔篱嘅啫。系啦，我再炸美国都好近嘅啫，所以其实咧，佢呢个咧系够 cover 咧，去到美国噶啦。 即系踢到个半场喎。 应该系冚唔到咧，智利嘅啫。 系咯， 嗰啲嘅啫。 系咯， 南极嗰啲嘅啫。 即系大家可以去 乜都中噶啦。 呢个手笼射手笼啊， 系啊，手笼射手，即系等于我龙门入龙门咁滞噶啦，咁滞噶啦，都射到禁区噶啦，好远噶啦， 好远啊。 所以咧，我想讲咧呢部嘢咧，如果你俾佢战略策略成功就劲，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咧呢个咧。阿尔斯战略飞弹呢、這个我哋叫 RS 24咧，佢系可以咧分十个分导弹头嘅、 哦。 我哋你记唔记得我哋上集讲分导弹头唔系话十个都装晒坚嘢噶嘛？ 装假狗， 有假狗噶嘛？个假狗就系专系攞嚟消耗你嗰啲咧 GMD 咧嗰啲嘅数量， 互相饱和啦。 系啦，互相饱和。所以咧，其实呢嚿嘢咧，如果中嘅话咧，系几劲嘅。但系当然啲人话，其实你大概几时可以服役啊嘛？ 系 嘛？即系啲人讲啦。咁我估个2020咯。你预2020咯，嗱 S 五百唔得噶 ，S 五百佢哋直话2019啊， 系 之前仲吹啊2018啊，即系今年啊， 好赶啊， 我觉得唔得啊，因为你 S 四百而家都系开始做货俾人啫嘛， 系咯 ，S 五百量产就难啲，我觉得可能而家咧叫做出咗，咁不过都得嘅，量产讲两套都叫量产噶嘛，做两套然之后试咯，都可能得嘅。系啦，咁就唔系大家心目中嗰种量产啦。其实 系 好啦，跟住咧，我哋讲到咧，哇，呢个正啊，呢个 Alex 咧，即系又系要讲多两句啊。呢个咧就讲咧有架咁嘅车话，大家睇呢架车咧， 抌似 LEGO 嘅， 系咪好正啊？我觉得有啲似 War 嗰啲叫 Minecraft 啲车添啊，感觉 抌似 起格个 系咯。 咁呢架嘢咧正在咩咧？就话咧呢架车咧，佢系可以咧防一个叫做近防系统啦，或者叫主防系统啦。佢最正的地方就 系 咩就嗱，如果大家咧你见过以色列嗰啲战车咧，以色列咧有个叫做 Trophy 啊 ，Trophy 嘅车咧嗱，我哋好似播过俾大家睇嘅，就系咩咧？你感觉好似个音波弓咧，如果人哋嗰、那个 震爆噶嘛， 即系会震爆噶嘛。咁咧 ，Alex 上次你未讲咧，其实你怀疑系啲子弹射佢啦， 系 啊真噶， 系 咧佢咧附近咧有好多机场， 系 咁你嚟嘅时候咧就射你咯，射到你爆啦。咁听落好几好噶， 系 但系有个问题，原来话咧你通常呢啲车出面咧。你会有人啊， 系， 例如可能平民， 人系咯， 唔一定嘅，你可能平民都得嘅，咁但系问题，如果你咁样射咧，系你车入面啲人就冇事嘅， 系， 出面啲人死晒， 哦， 因为你咁样爆好劲噶嘛， 系， 咁咪死晒咯，咁可能附近嗱，美军就固然危险啦，但其实你知其实都注重形象啊，美军，你附近啲平民因你而死。都惨啦，原本就死你车面嗰几件嘅弹散嘅啫，而家你嗰几件弹散唔死，你出面嗰几廿个死晒，咁你都好似好邪恶噶嘛。于是咧，佢哋原来咧谂下咧，就谂到呢个贴幕，咁谂到点？嗱，大家睇图， 嗱，首先咧，大家你望都知噶啦。嗱，睇到咧就系咧，佢咧架车好近好近嘅时候咧，就有个雷达嘅。 系。 佢咧就点咧？近到点咧？啊，呢、這个嘢真系搞笑。原来咧，佢系近到咧呢、這个即系火箭炮啦。 哇，十几 cm 啫喎。 去到咧，讲紧系一 cm。 一 cm 啊。 一 cm 嘅时候咧，扫到佢啦。 系。 先至怒射佢咯。 系。 攞啲机枪怒射佢。 哇！ 射到佢好近爆。咁但系咧咁近爆咗个问题就系、是、你个车嘅装甲你好劲啊， 系啊， 装甲好劲啦。第二你嗰啲吹好准喎，大到一 cm，、 啊、 你慢啲啲就中噶咯。 同埋好多系高爆穿甲弹嚟噶嘛，你引爆咗佢咧，咁佢个头仲系只要你嗰个车厢嘅话咧， 系 佢一样爆怼咗埋嚟噶嘛， 继续怼得入， 系啊，有机会怼得入噶嘛。 所以佢一定要射到佢爆晒咯， 系啊，射到整爆为止，仲要唔好俾个弹头指住你， 系啊，好劲。但系听讲呢个咧，依家入标咧，随时中标， 系， 因为佢哋话咧呢一招咧就真系令到附近啲平民死伤真系争好远啊。咁听讲咧就话呢单嘢咧嚟紧呢个铁幕啊，叫做 呢、這个真系我都要试下先知， 系啊， 试嗰啲字 真系要实验试咯。 因为你系高爆穿甲弹原理咧， 系 即系我讲最原始嗰啲高爆穿甲弹咧， 系 就系你后边个弹后边有炸药， 系 跟住前面个头， 嗯， 咁我点样可以做低初速而得嚟咁高穿甲？就系、是、我个炮弹去到你掂住你啦，跟住之后我就会引爆后边嗰扎炸药。人就将个弹头压 硬推落， 硬推压落去啊嘛。 系 咁啊，就如果你到一 cm 都指到埋， 差唔多指到 啦，弹头都对你门口噶啦。 系啊， 跟住即系你引爆佢，咁咪即系等都系会将你个后边嗰扎炸药引爆，呢样嘢又会压到由你装甲度啫。 系啊，所以我想讲，其实听落就好似 好 少嘅， 但系如果你对于 实际唔知哦， 实际上我真系唔知啦。同埋对于一 cm 咪真系。就算我爆都对你有伤害嘅， 系，同埋咧，我觉得咧，当你个盾咁劲，人哋个矛又会再研究过噶，即系又会又整啲再劲啲。 唔系，因为我唔知道佢对到防到火箭炮， 系 个效果几大。虽然话打中佢，咁但系佢爆完之后，结果系会自己再自己伤啦。咁其实 可能都危啲， 我觉得危啲。如果你到一 cm 先嚟打你嘅话， 系啊， 咁佢弹头都指住你，跟住引爆佢，咪即系一样都做翻。 系啊，佢哋话佢哋嗱，佢哋。再嗱，唔好话一 cm 啊，即系佢哋讲咧个准啲就叫几毫秒啦，几个 millisecond 咯 ，millisecond。 咁我当你十几， 真系 我就算当你 眨眼都唔得啊， 当你十几 cm 啊，咁都有影响噶嘛，都会对车伤。 系噶，所以就佢除非好紧要呢啲大车， 呢个唔太好乐观态度啊， 系嘛？好，最后啦，我哋又讲下呢单啦，讲呢个咧就系呢个波塞冬啊， 波塞冬 大家听就海神系嘛？ 系 系啦，呢、這个咧就系佢哋投票最后咧，佢哋决定用波塞冬 希腊神话嚟噶嘛， 三叉戟喎， 啊 系啦，三叉戟我哋大家知道有个鱼类啦， 三叉戟咪 Trident 咩 ？Trident 咧就系即系美国嗰个啦，但系波塞冬用嗰个系三叉戟嚟噶嘛， 哦、 所以其实咧我成日觉得佢都系沟埋美国啲名。我、 哦、 呢、這个波塞冬啊鱼类啊，大家如果记得咧，普京大帝咧之前系咪选总统嗰时话过咧，我哋有个咩咧就系、是、核鱼类嘛，核鱼类喺水底度咧，我可以无限咁样巡航噶嘛，你唔好理我，我系全年都巡航嘅，因为我 系 用辐射噶嘛。但个问题系你个辐射你包唔住，包唔晒咧，你嗰个污染咪成个海都俾你污染噶嘛。咁呢个系好大问题啦。第一，但大家知啦，俄罗斯系邪恶轴心嚟噶嘛，佢理鬼你啊， 你 讲 咋 啊？ 你讲咋？ 哦，好啦，系我讲啦，系嗱，各位， 我最多话恐怖分子。 各位俄罗斯嘅大佬，你捉就捉我啦，系嘛？你放过 Alex 啊，如果唔系就军武器就断晒噶啦，冇人做啦。系咁讲嘛，啊，咁咧就呢个咧，佢咧讲咧嗰个公里咧，讲咗10,000公里嘅，系啦，好劲嘅。咁其实咧，我严格嚟讲，佢唔系叫鱼雷，其实严格佢都系一个小型嘅无人潜艇啦，感觉系咪？因为其实咧，佢都有镜头一路睇嘢啦。咁咧，所以咧就佢哋话咧自己咧会识高速啊、转向啊咁样，哇，好劲噶！佢哋讲到咧，好似咧系超音速咁样噶，好鬼神奇噶！即系你喺海都做到咁嘅情况。咁但系啲人讲，其实啲 spec 咧冇人知噶，你唔知佢啲 spec 系乜噶嘛？所以其实你亦都唔知咧，佢下面咧点样做呢个嘅导航系统，你唔知啦。 佢永远都收收埋埋啊嘛。 系啊，定系其实佢系唔敢讲俾你听啊？因为其实好流，系啦，甚至乎可能就系得个样嘅啫，画咗图但系未做嘅，其实都冇人知道。 有呢啲筹期嘅嘢未？ 系啦，不过咧就啲人就话佢应该唔系佢哋嘅第五代潜艇嚟嘅， 系 唔系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有时调翻转啦。如果你话你系，其实佢就系、是俄罗斯嘅第五代潜艇，反而我有啲期待，即系你第五代潜艇出啲劲嘢嘛。但原来唔系，咁可能咧就应该系再渣少少咯。 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咁担心世界和平嘅问题啦。好，咁呢一节嚟到呢度先。 好。